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。 带您遨游缤纷多姿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 从今天起，一起分享环球唱片2009年出版的《最爱小提琴》。这套唱片共6张 CD， 今天带来的是第一张 CD 练习曲，曲目有维瓦尔第的《春的第一乐章》，雷斯皮基的《古代歌谣与舞曲》，巴赫的《G弦上的咏叹》，海顿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《皇帝第二乐章》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